手中，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习惯了有你的陪伴，你总给我莫名的感动。我与我总不愿意醒，睡在柔软之城的梦，用微笑做一颗星星，挂在天没走过的天。 加上一抹微笑。

场雨，忽然间下得那么大，怕来不及跟你走在一起。一个人的夜，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拥抱过后，我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我始终学不会控制我的呼吸，在玻璃窗上喝出你美丽的名字，寂寞来袭，有余意到底放在哪里？想念着你，我的念头应该想到哪里？有什么方法让两个人不分离？哦耶耶，哦哦哦哦 baby。 触碰，生命安排什么，我就感谢什么。每颗认真烟火，全都美丽了我。

偶尔起风时 心也随着四季缓缓的起起落落，拥抱不再有感动，誓言渐渐的变空洞，刹那交错的眼眸中找不回昔日的一丝温柔，是不是曾经拥有就真的爱过，还是我不懂得把握，是不是不要回头就真的能够忘记生命中的过客，就把你放在回忆的信箱中，任岁月催磨也不轻易上锁，想你是把你浅浅的尝一口，即使你曾是我最深的伤痛，我也不愿留你在风中，就把你放在回忆的信箱中，任岁月催磨也不轻易上锁，偶尔起风时提醒我的寂寞，吹痛我陈旧的伤口，就把你放在回忆的信箱中，想你是把你浅浅的尝一口，即使你曾是我最深的伤痛，我也不愿留你在风中。 Girl, just to let the others see everything you mean to me. Your style and presence is attracted by your very essence. Loving like it was a dream. Undercovers make you scream. In the end, girl, just can't be. Cause if there was a Jay-Z, I love them girls. Make me wanna stop the world for you. The things that you do make any player wanna stay true. You heard me? Hey, I'm going down. Let me show you how. Whoever said can be all I am, all I be. I put a nice smile on your pretty face. Hold you tight to my chest with my warm embrace. I take your hand, make you see, make you understand. At the end of the night, you'll be calling me your man. No rules, girl, ain't nobody playing these games with you. Damn, about to have a little child with you. Honey, 把心放进来，就是这一刻现在。为什么在人群中，只看到你的风采？什么都快乐时代，我的恋爱要慢慢。慢慢 让你把心放进来，填满我心中空白。

疆域和你雪白的心。每一次相聚，不可思议点滴在心底。

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爱得太晚，走得太快，我的心你不明白。哦，爱让我变得看 多加多加 在掉下，我脆弱竟然揭开是市场，别人庆祝我却很失落。秋天过了，冬天漫长，欢愉而感伤，我们天真勇敢，我们追求的梦想，舍不得也只能收藏旅行的剩了我怎么办？寂寞了谁在身旁？心情变得好复杂，想他念他，问他一个人你害怕吗？细数过满天星光，说好永远不分开，多假多假多假。 从没料到那么奇妙。 加速心跳，当你说爱我好不好，我的世界只剩这一秒，原来恋爱是一种需要，原来爱情是一种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